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排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夏夜七十 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在等他， 街坊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王大磊，西阳台鞠躬 show time。 周杰伦新歌你们听了没有？ 新歌哪个呀？ 就是那个不爱我就拉倒，离开前不要爱的抱抱。 我是不爱你，什么叫拉倒啊？这词儿怎么那么水啊？杰伦啊， 这叫直白。 这歌叫直白， 简单直白。 是这歌叫直白， 啊、 是 不是？这歌叫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 哎呦，我觉得现在这歌曲啊实在是泛滥。 哎，对， 这个水平也得衡量一下。 对， 歌曲写的还是很好听的，而且唱的非常解气。 好听不好听那是旋律问题。 解气啊！ 不爱我就拉倒，这特解气是吧？ 可不是解气啊！ 那就让晨曦唱。 哎， 谁要是不爱我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下一首歌写的名字叫《拉倒就拉倒》， 哎，那女的写的是吧？ 对，反馈给她的。 你看，宁宁，等着。 什么？我就等着。 你看宁宁多解气。 那就是不，这个我觉得 我怎么听这句词儿有点抢菜刀的味儿。 对，这个第一不够解气、 哎、 要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定是个嘎调上去。 哎，对， 怎么嘎法呢？ 这前期来给他嘎一个 吧。 哎， 不爱我就拉倒、 哎、你听这说 你这个有点那个怨妇情节怀恩带血的那种、哎、就是唱的那么要哭又哭不出来，不爱我就拉倒。 你哥还是有抢菜刀的味儿，抢菜刀、哎、 什么歌曲都应该尝试尝试，什么风格都可以感受一下。 那倒是没得可说， 哎， 可问题是这词儿感觉的实在太白话了。 那你喜欢哪首歌？ 他的那个《杏花词》 啊，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我。 就这句就这么念，哎，听着特别的有旋律。 我跟你说啊，他打小花堆里念出来比不爱我就拉倒还生气。 全念的是平声，你这太难得了。 对， 哎，要是周杰伦开演唱会你们去看吗？ 不去 不去，不看我就拉倒。 嘿、嗯，周杰伦演唱会太闹。 那女朋友要去你们去不去啊？ 谁？ 洋洋。不是西兰花要去听你去不去啊？ 什么？ 你女朋友 西兰花？ 西兰花 啊，荷兰豆听听我也不去 啊。女朋友去你们都敢不去了？现在 这杰伦的演唱会我是绝对不会去。 胆儿真大。 因为我不听他演唱会我就胆儿大了。 女朋友 西兰花， 女朋友对兰花去你都敢不去了？现在 他去呢，我可以就是资助他的门票，我可以给他买门票去，让我去， 让洋洋和兰花跟小银儿他们一块去。 小银儿又是谁呀？ 叶鹏女朋友。 哦，小银儿。哦，他女朋友比他大一辈， 他叫王 小 姨，就比他大一辈。他叫王小银儿。 那不是北京话爱家儿话音吗？王小银儿。 哦，王小银儿， 他是那个司马懿的懿。 哦，那小银儿 不是人家女朋友就要 还是个老规矩。 人家女朋友就愿意跟你们一起去， 人家女朋友要跟我一起，像话吗？ 就是他带着猫皮儿，我带着一兰花， 哎， 老爷带着洋洋， 哎，对，没错。 女朋友想跟你们一起去，一块儿看演唱会，感受那种疯狂的气氛。你把头枕在你女朋友的肩膀上 啊，看不坏我就拉倒吧。 他纹丝不动。 他怎么了？ 就要了这种感觉，你们明白吗？沉浸在二人世界中， 就要这焊死不动这劲头。 哎呀，你女朋友买好票了，你去不去吧？ 去，买好票别浪费。 对，买你他要买好了，我倒乐意奉陪。 回来以后抱怨你了？ 抱怨我什么？ 兰花说了，晨曦，哪儿都不懂。 天津人， 还天津人， 还是这个骂还没说出天津味儿，就是骂的他都不懂。 晨曦真没劲，没有情调。 嗯， 怎么了？ 看演唱会。哎，人家唱那么卖力气， 我没听说。他也不爱周杰伦，他爱周杰伦不能说是卖力气，唱的不是好听，是卖力气。 满台跑，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从底下滋上去了，从上面 滋上去 了，那个电动，那个电动的滋就上去了，一会儿滋就下来就。 周杰伦是电动的，周杰伦是电动的， 电动周杰伦。 我们晨曦不为所动，翻着白眼看天。 翻着白眼我那是犯天吗？看天吗？ 那是吃什么噎着？ 翻着白眼是犯病了，翻着白眼 这是上什么噎嗓子眼里了？如鲠在喉。 哎， 糟践你两张票劲了。 还糟践了，糟践一张嘿。 怎么两张都糟践了？ 我净看他了。 嗨， 真在乎晨曦。 哎， 然后又洋洋，哼， 洋洋跟兰花一毛病。 还没说完王大磊呢。 哦，还说王大磊 怎么了？ 哼， 俩感叹词比你多一个。 哎， 我要再带他的。 怎么就不带我？ 你头扎的， 你不带我，不带我，不带我自己升级去，你不带我。 哼，一头扎在爆米花桶里。 谁呀、啊？多大的通风雨？ 王大磊， 高血压犯了，他抬头冲上了，他低头冲下。 你瞅我们哥俩这造型， 从头到尾，你看周杰伦满场跑， 他俩确实看一演唱会， 对， 满场跑 啊，滋 下去， 滋下去， 有毒， 滋 下去。王大磊头儿不抬，眼观鼻，鼻观口， 我在这打坐去了。 我这跟他商量，看不看呀？ 俩眼珠子就拿爆米花糊上了，怎么走啊？ 要不你走， 我得走得了啊。 王大磊发出声音。 哎呦，大磊啊，你干什么呢？你告诉我， 我这仿佛就掉水里往上爬那意思是。 哎呦，这点不够他吃的。王小元说了，哼， 说眼房呢。 嘿，1400的门票，加了700块钱买的。 1400加2100， 不是加完了700多，一共1400。 哦。 带着他去看，你看我多投入，又是摇头又 是 晃脑，又是起立又是跺脚。 哎，这回没说周杰伦满台跑， 哎，对 他满地跑。 你看人家周杰伦一脑袋汗一脑袋汗的，他好不为所动，看自己那手机里的电视剧。 哦， 周杰伦问我们好不好，那么着喊破嗓子说好。 周杰伦唱戏的， 这不是我听人像听相声去了。 对，干好，撕心裂肺这么喊，这传统艺术。 他问我们什么要不要，我们说要。 周杰伦怎么这么水啊？ 那观众你们好吗？那当然说好了。 哦、 再要一首要不要？当然说要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那你说的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我就节俭的说了。 哦。 就说这老叶有什么可看的呀？ 什么电视剧啊？ 谁知道啊？要看什么呢？都结束了都没起来，还在那看。旁边人怎么想他？1400一张票。 旁边人不会不想他，都看周杰伦的吧？ 这么贵的看台。 这么贵的看台。 票。早上我不带他了，带给谁行不行？ 谁呀、啊？ 谁呀、啊？ 小花 都想着带你 啊，都想着带小花。 后来我直劝，我说小爷，等老爷全程是不是安静呢？对吧？安静就不错了。 对，要不老爷这嗓门，哎，完事不用听周杰伦了。 王大磊吃爆米花不错了，他没睡着吧？他上回看《复联三》，大家都看了什么？他全程打呼噜， 太累了。 这没打呼噜吧？ 我是小雷神呢。 这个晨曦，你把票给我，我给你包一个 WiFi 好点酒店，你自己去到那玩手机不就行了吗？一群人的狂欢，一个人的寂寞，你们寂寞你们自己的呀！你们把票给我，我去狂欢嘛。 关键我们仨都没觉得寂寞，我们都有事干，特投入。 对啊，我望天， 我埋头在爆米花， 哎，他看电视剧得多好啊！ 那我问你们，你们觉得跟女朋友什么事情上，他要你们陪他，你们觉得很无聊？ 逛街。买东西， 你不挺爱逛的吗？ 问题是他来回瞎逛， 不知道买什么。 哎，不，根本就不买，就愣走，一顿垮走。 哦，你就烦了。 哎， 也不让你参考，你一参考就骂你什么呀，花啊！ 就让你拿东西。 不，先问你，哎，这好看吗，大雷？等你说完了，这好看呀，这好看呀。 什么眼光？ 什么审美？ 啊，那我说不好看， 不， 这能不好看吗？ 什么审美？ 怎么看呢？ 所以说我就看天儿。 田西呢、哎？ 我最不喜欢的事儿啊，就是老唠叨，然后让我做家务。 哦，就是他做家务让你陪他。 你说这西兰花吧，他做家务吧，他 你也得做。 他不是，他不是，他倒不让我，他倒不让我干，他是坐那儿一边干家务一边唠叨你。 哦，你想想，你想想，你把这放好了，我就不至于今天忙成这样，这还得收拾，对吧？ 是啊，老是唠叨来唠叨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谁下放的？这枕头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可不是吗？ 这锅盖怎么跑这儿来了？ 哎呀， 枕头跟锅盖搁哪？那是得唠叨。 我调查了一下，咱们胡同里反映说，小赵说女朋友让他陪着一起上班， 啊， 很没意思。 上班还陪着，在这男的没工作。 那天是值班， 哦、 周末加班都要陪着、 哦， 很没有意思。小李呢说女朋友做头发让他陪着， 哎呦，这做头发最好工 作，无聊、嗯，有什么必要？染了卷，卷了直，直了 卷再洗，洗了再染。 周飞说陪女朋友做指甲巨无聊，干什么呢？抹完了上面还贴钻。 他烦的是不贴钻花钱吗、嗯？ 你说做指甲为什么得弄一指甲套啊？ 指甲套是为了快痒痒方便。 不一定痒哪儿 呢？我明白了， 季节性瘙痒。 为什么？因为你刚做完，上面有油，你快哎，你后边有油了，后边 油气未干， 对，后边黑黑道的。 哦，这是做完指甲一挠后背就蹭到后背上。 哎，那也就明白了吧？ 我明白什么了？ 后来的男生们都说，真不明白你们女的到底想干嘛？一出来约会就说要找好玩的节目，你当男人是啥呀？旅游节目、娱乐节目的策划编辑啊？为什么你们从来不想想去哪儿玩啊？你也每次想个节目出来，让我们男生高兴高兴啊？ 哎，还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后来他被女生揍了。 不知道，我没说过。 这是女生们想出来的节目 啊，这比编导可厉害多了。 两道菜考倒，面试官直接说：“你这样面试不会成功的。” 下一位，38号， 您好，您好，您好，我是38号。 嚯，您的岁数可不小了。 多大年纪啊？ 符合您的要求啊，55。 啊， 55。 您都55了？ 没有这年龄这么限制吗？55可以工作，我身强力壮。我经验丰富 啊，您做过是吧？以前 做过， 做过多少年呢？ 做过10年了。 哦、我就是现在就是下面就考核了啊， 考核您， 不用考，您说什么？ 不是您这个原来带过孩子吗？ 带过，多大都带过 啊？带几个呀？ 带几个？今儿没带来。 那同时带过几个呀？ 同时带过俩， 哦， 最多是俩。 哇，还您还带过俩呢？ 带过男孩吗？ 带过男孩女孩，没有第三种选项了。 女孩也带过呀？ 带过。 双胞胎带过没有？ 双胞胎倒是没有。 龙凤胎 不一块的算龙凤吗？ 一男一女带过？ 带过。 哦，那就还行了啊。 家里老人带过吗？ 老人照顾过吗？ 老人是看护，不是叫带了吗？ 照顾过吗？ 照顾过。 老太太？ 老太太老头也没有第三个选项了。 俩老头一老太太你带过吗？ 带过。 俩老太太一老头。 带过。 俩老头一老太太加一小孩。 带过。 嘿， 俩老头俩太太俩小孩 带过， 他全带过。嘿， 俩老太太一老头一小孩， 你别折腾这点人了。我跟你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 哦，问不到 你、 啊。 这么说 你 还挺全面的。 那当然，我全国人。 哎，你擦过玻璃没有？ 擦过。 哎， 拖过地。 哦， 阳台 擦过。 嚯， 怎么老问我擦东西的事儿？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啊！ 啊，没问题。 什么？要是 电器能用吗？ 哎，这个那什么怎么样啊？ 什么呀？ 开锁。 组合沙发自己能扛走吗？ 您二位能问的是一个问题，我 先回答他的。 哎，先回答我的吧。要组合沙发一人能扛走吗？看看您这体能啊，大妈。 没问题。 哦，自己。 您说是沙发？ 这也拦不住你。 拦不住，我体格棒着呢。 哦。 一顿饭能吃6馒头。 哇。 啊，那您的体格不错。 那当然了 啊。 这个电器，比如说微波炉会用吗？ 微波炉会用。 烤箱 会用。 冰箱。 冰箱打开门就行。 洗衣机。 洗衣机太简单了。 滚筒呢？ 滚筒会用吗？ 滚筒的双缸都会。 单缸 会。 嘿， 有个单缸。 啊。 电视。 电视会。 电视会。 有线会开。 插上就响。 盒子呢？ 这个 骨灰盒子， 盒子 哦、我以为骨灰 盒子、啊、那什么呢？留声机用会不会用啊？ 他往上一坐，唱反会。 哎， 这你都会？ 行啊，老太太。 什么叫老太太？ 我跟你说啊，大妈， 嗯， 还有这个，我们这上面严格说了， 嗯， 哎，就是您这个 没问题，一按钮就开。 好嘞，行了啊，那咱们的这个使用方面咱们说完了啊。咱们开始说说这个力所能及的吧，好吧，嗯、最基本的。 力所能及 的 东西多了。 哎，这个做饭您会不会啊？ 没问题，我跟您说，做饭 会。糖三角 会 炸油饼， 会。 炸花饼也 会。 炸油饼 汤丸子 会。 啊， 太简单了。 我来问你， 喝汤 包子会不会啊？ 包子没问题， 包子没问题是吧？ 丸子 没问题。 嗯，披萨呢？披萨行不行啊，老太太？啊， 披萨，行 也行啊， 行。 没准啊，夏威夷风情啊，还是这个、啊、 那个超级至尊。 哇、啊哦，老太太可以啊，超级至尊都会用啊啊！行嘞，那我 会做鱼吗？ 哎，对鱼会不会？ 会。 这老太太说话怎么一股子一股子的？ 也会。 红烧 会， 垮炖 会 啊，这都会做、啊。 我什么时候上班我就问你。 煸炒。 编炒什么 啊？这就完了吗？ 这没问题，会编炒也会。 这就完了吗？ 会。 这个如果人家不吃辣子怎么办呀？ 不吃辣子多搁盐 啊。那要不吃盐呢？ 多搁姜。 啊， 不吃姜呢？ 那不吃姜呢？ 多搁蒜。 不吃蒜呢？ 多搁酱油。 我跟你们说， 嗯， 阿姨，这可不是我们故意难为您。 你还不故意难为我呢？ 哎、啊，对了， 你提的问题都是够拔砖工干的。 我再问您吧， 啊， 哎，这电磁炉您会不会用啊？ 电磁炉，这插上电就能用啊？ 哎，你告诉我，电磁炉从哪儿打火？ 你快说，你别想。 电磁炉从上面打火， 从上面打火，电磁炉它就没火，电磁炉是电的，完了，阿姨 呢？ 阿姨，你算没过关啊！ 哎呦，这坑太深了。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家长阿姨呢，面试被两道菜考倒了，面试官直接说你这样面试不会成功的。现在呢，很多职业对求职者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也可以说是越来越专业。面试官为了筛选出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才，自然是会问一些高难度的专业问题了。你像这几位阿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考了这么道题：红烧肉要过水吗？ 可以过水又不过水。 那么清蒸鱼是冷水下锅呢还是热水下锅呢？ 清蒸鱼哪有这热水下锅？ 对啊， 它气儿慢慢上来，要不它蒸不透，上来就热气儿，它蒸不透。 人家说了，会做就会说，不会做就不会说，所以你也不要支支吾吾的。 对，老太太还是没通过。 哎呦，我这都通不过，那你们就找不着人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林王大磊，恭候您。 那天王大磊的女朋友洋洋问：“今年我过生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啊？”王大磊笑着往对面一指，说：“看到那边那辆粉红色的奔驰了吗？”“看到啦！”“我给你买一根同样颜色的牙刷。”王大磊和杨小柱俩人啊，考试前啊，俩人深情的对望：“咱们兄弟一场，要考试了啊，咱们互相来唱首歌，壮壮行吧。”杨小柱沉默了一下，扯嗓子唱：“来来，我是一个苹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大磊不服：“来来来，我也来。”“我来来，你是一个西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你锅碗给你压了。” 后来小柱果然挂了科，还不考。那天我问王大磊：“阳光、操场、白衬衫、篮球、初恋，哪些词会让你有重回学生时代的感觉？”他 他说罚站，请家长背诵全文。 小柱啊陪女朋友逛街，这姑娘呢在一个服装店的橱窗前面停住了，哎呦看你一件衣裳特别喜欢，小柱发现了，当时就上来说，哎，你喜欢那件衣服吗？女朋友说对呀，我特别喜欢啊。小柱一听很善解人意的就说了，那你既然喜欢，难在这多看一会儿吧。俩人一下站了两个多钟头，女友实在站不住了，问小柱，你为什么不把它买下来送给我呢？小柱深情地说，世界上真正爱你的人不是肯为你花钱的人，而是肯花时间陪你做任何事情的人。女友听完之后特别感动，让小柱在那儿站了三个钟头， 并深刻检讨了一个星期。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面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 陈曦， 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 你的爱情，你的

10.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王大磊，外国语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的女生，那简直是站太高。 哎、学院， 你听我啊，你要到那个现在有专门那个叫女校，比例是100%，一个男生都没有。 哎，我记得你好像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吧？而且还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 北京师范大学 怎么了？ 天下师范是一家。那么你， 我头一回听说这句话，我就觉得我天下穷人是一。 别这么想，别这么想。 我怎么想了？ 你想想，你作为一个大师哥，这底下呼噜呼噜进的都是女生，多大的优势？这个要是把你丢在这个汪洋的女生学院里， 哎呦，那人都大家都举着， 大家都是饿虎扑食一个 啊，对，一顿。胖揍。 其实啊，女生多给学校管理提出很大的挑战。 嗯，你说这问题不一定存在于女生当中 啊， 男生多了也是这问题啊。 男女厕所比例从前的1:1变为1:4。 哎呦， 瞧瞧，连厕所都变了。 哎，那你上学的时候那会儿男女比例怎么样啊？ 对，上 北师大的话肯定还是男女比例来说女生多 哦。 啊，一般把文理因为统一之后啊，还是这个女生多。 哦，那你们有感觉男生格外受到关注啊、呵护啊、欢迎啊？ 那倒是没有很大的体会。 没有人给你买过饭？ 没有，经常会给。 有同宿舍的倒是给我打过，当我病的时候下不去。 不是，我说女生那边没打过饭。 没有 借过书本吗？ 我借过他们书本啊，可是我借过他们书本，后来我没还他们。 哦，你借人家的 啊？ 啊，借人家的。那有没有就说女生，比如说什么不会啊，你修一修啊，整理整理啊，这种事儿？ 那倒没有。 电脑之类的？ 那倒没有。 判定，行，知道了。 什么玩意儿？ 王大磊在这种女生居多的学校里，依然没有取得优势， 这是一大悲哀。 怎么呢？ 这女生多了就多了吧，照女生多了不是管理不了。 但是女生多了，你要知道他们都是老师啊。 啊，老师怎么 了？现在大城市里80%小学教师由女性把持。 嗯， 师范高校的女生再增多的话，中小学、幼儿园更加的阴盛阳衰呀。 对啊， 那是你又不是孩子们阴盛阳衰， 有个力气活什么的，这女生不方便是不是？ 有体育老师呢，体育老师男生多。 全校都只是体育老师半东半西，体育老师干嘛？人家 你说这不是体育老师，你说这是包工队。 不，关键是如果都是女老师，你想象一下，你的幼儿期、你的少年期、青年期都是在女老师的这种羽翼遮掩下， 这种环境啊，他这个让这孩子啊成长起来，他有一种啊，他有股劲儿，就是说话就感觉就是 啊， 就这种劲儿，对，就是这种劲儿。 什么就这种劲儿、嗯？相对女老师多，我觉得就还是好的。 我刚才说的这个学校是苏州第二师范学院，说未来可能实现男女生区别划分分数的录取。你自己觉得女老师多了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 就喜欢女老师。 小学就要有男老师了。 为什么呢？ 有体育课了。 怎么老有体育课有一男老师啊？ 就是除了体育课，别的课都没男老师，可以。 这倒是可以考虑啊。

那你怎么知道的？ 来来来，如果二位再不拿出驾照，不配合我工作，我可就要把你们带走了。 带哪儿的呀？管饭吗？ 带回我们交通队。 好啊， 呼叫总部，呼叫总部，呼叫总队，呼叫总队。 来这么多人？ 啊，三队跟过来了，一二队到齐，三队跟过来了。 你们这团伙这么多人呢？ 四队，你们说对吧？先，四队不用动了，四队，五队啊，来了，来吧， 来就来吧。 您是队长啊？ 啊，没事，什么事啊？ 哎呦，您就是我的亲人呐！ 怎么？哎，怎么回事？ 我的亲人呐！ 不是，队长， 亲人， 队长他要亲人，队长，这 是骚扰啊！ 这队长，我回去给嫂子作证。 这事还真是个实事。104国道某个路段发生了一起事故，这女士呢驾着一辆车呀，与一辆警用摩托车发生了剐蹭，驾驶摩托车的协警受伤了。交警四大队交警到达现场之后啊，这女士的丈夫李某拒不配合交警处理。当听到警官要带她回中队的时候，先生上前啊抱着警官，对着警官表白心意，说自己呢很羡慕警察工作，大赞警察形象，然后呢突然就对着警官吻了起来，希望警官原谅自己之前的行为。那么他之前干嘛来了呢？ 我什么也没干，我不就那个。 你是不是情绪激动来的？ 我这个嗨， 你阻拦扣查车辆是不是？ 不是这个，我还就 你还趁乱的拔掉了拖车的钥匙是不是？ 领导，你看这块红了。 你看到我们这一手年，最终李某因为妨碍交警执行任务，被行政拘留10天，并处500元罚款。 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 小花他爸爸呀住院了，但是每次呢发现自己睡着的时候呢，小花在边上呢老用他的手啊探探鼻息。他爸不高兴了，什么意思啊？有一回小花就来这个，他爸爸故意屏住呼吸想看看小花什么反应。小花一试，哎呦，拍大腿，坏了，我来不及问存折密码了。 老王，就是王大雷他爸爸，患心脏病住院了，发现自己睡觉的时候呢，王大雷总爱时不时的。 这我刚讲完。这又按我身上讲一遍。 王大雷呢，刚换了一个手机号，决定逗一逗女朋友洋洋，给洋洋发了一条短信：缘分天注定，想知道你和他的缘分吗？请发送你和他的真实姓名，比如小明和小红，咨询费2元1条。过了2分钟，王大磊收到了洋洋和另外一个王大磊认识的兄弟的名字。那天天气很冷，阴风怒吼，阴雨霏霏。晚上下班，我的闺蜜芳芳被男朋友搂在怀里送上车接走了，我的闺蜜欣欣被男朋友搂在怀里送到车上接走了，而我呢，我爸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烤地瓜。 小花啊，看到一句流行的话这么说的：你在瘦的时候走进我心里，现在胖了就出不去了。结果呢，小花就把这句话说给她前男友听了。她前男友一听啊，别呀，你看你胖的，就你现在想走进哪个男人的心里，那他准是心梗。 家里停电了，电脑给手机充电，手机给电脑供网，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留下感人的手机费。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

弟弟慌忙找的那摇摇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不满的地方。